生承德倾国倾城，人也难比，书卷儿不读，笔法儿 唱一唱。 刀枪妃子门儿寂静，灯火 唱两句，后头呢再有王老师，唱《京韵大鼓》。

船拼到四乡，我的四肢无力，身上发僵，怎么动也放不了啊。 谢谢大家。首先感谢大家对我的捧场，因为多年不唱，嗓子条件稍微差点，不过今后好好的把他的嗓子吊一吊，跟凤还多排几个节目奉献给北京的观众，希望大家多多捧场，谢谢。那么接着往下唱。 确实也是林老的亲授啊，词儿您甭听，您就听看那刀枪剑还不错，这个大家鼓掌，再来一段。 感谢大家。那么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《关黄对刀》。 Thank you.

首先在此在座的北京观众向您拜一个拜一个年，祝您幸福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接下来我给你演唱单弦《相思曲》。